天氣炎熱，短暫時有陽光，亦都有驟雨。呢幾日咧，嗰啲雨咧真係嚟得好快，走得好快，你冇呢個感覺。突然之間咧，陽光背後呼咁樣倒水，倒完水咧就呼又出翻陽光，就係、是、咁。今日同樣地都係呢個天氣啊。 可以形容嘅就係又乾又濕咯。係 啊， 你覺得咩？係咪 覺啊， 又乾又濕啊，嗯、一陣間又出太陽，一陣間又砰咁聲又落雨啊，玩死人啦！ 但係有個好處就係、是、話你唔使避雨避咁耐。如果你冇拎遮咧，有時你望住啲雨幾時完啊？但唔係呢排啲雨咧就好快。 我照行嘅， 我都系，我曾我唔会因 为有遮有遮，冇遮算。 除非真的很大雨咯，即系大到嘅就你一出去嗰已经湿晒嘅话，咁、嗯、又或者一阵间要去见人嘅，咁、嗯、你就会小心啲。 不过我唔明啲人点解用个单手遮住个头，以为遮到 聊胜于无， 跌都遮唔 遮住个地中海个位啊嘛。你不如算啦， 系啦， 你更加 我好想掹佢手落嚟， 唔准遮系嘛？ 系啊，唔系真系冇意思嘅咁样，一只手有几大啊？系咪先？ 感觉上好似好啲啲咁样。 咁如果你感觉嘅话，你嗰啲人咧遮太阳都系咁样嘅，我只手。 嗱，唔系喎，好啲喎，即系你譬如块面啊嘛，但系雨真系一定揼湿。我就算我担遮咧，我左手都湿嘅，系、 嗯、 啊， 系。咁你咁话，你个肚腩湿唔湿噶？其实我想问， 块个下巴会湿，个下巴炒咗出嚟。 嗯， 我话俾两位听， 咩啊？ 到用我条底线， 我嚟睇下条底线。我未見到喎， 係咩？ 我見到先知道嘅喎。好啊，喂，嗱，順便今日講講，我哋好 啊， 十一點後，其實咧呢一個好闊、好闊、好多好多，其實都幾難選擇，因為來自不同嘅地方有不同嘅樂隊或者組合啦、 嗯。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有心愛嗰幾隊嘅。不過咧，我又想啊，今日咧又試下揀一啲咧滄海為珠啊，或者一啲比較舊啲，我唔知道大家仲會唔會記得嘅樂隊咯、 嗯。 其中 都有 嘅，我都係，我都係，係啊。因為其實若果你話真係講開呢一個咁闊嘅題目咧，古今中外，你有咁多年人啦，做咗咁多年人啦，系嘛？咁有几多嘅乐队同埋组合啦？所以我今日个就未必系我中意嘅，但我会觉得嘅就系佢哋有时好得意嘅。有一段时间嘅话喺香港都系咁噶，即系有好多好多个组合一出咗嚟嘅话，可能出一两首歌就跟住咁咗去边噶。 系啊， 咁我今日嘅话有一两首都系呢啲咯。 但我最中意，如果你话英语嘅组合咧，就系 BBC。Beatles、BGS 同埋 Carpenters，、 嗯、 好好听呢、這个真系。 即系你嘅宿舍嚟噶嘛 ？BBC 系啊，我宿舍。 哦、OK，、 嗯、 啊，你嘅宿舍系乜嘢啊？ 我宿舍就系 HRR。以前同 HRR 同阿马老师 唔出得街嘅，我哋个名。 啊，组成 乐队嚟噶嘛？ 你唔记得咗啦，已经 唔系你啊，咁我咪知咯。 你生命历史咁长，唔记得咗啦咪？ 但系嗰啲都唔入流，我嚟做咩？ 系你啫。是你不入流啫， 我哋入咗， 我哋都俾心机练噶。 佢学打鼓学咗几耐啊，真系。 我仲有条片啊。 你学几耐，我咪学几耐咯。 系啊，但系到最后咩事，你俾人哋掹咗你个仔，你都唔知道、啊。你嗰下犀利啊嘛， 我想 你明嗎？ 我想问，请教两位咧，真系如果掹咗系咪知噶自己？ 梗系知啦，你自己弹咩？你应该听得到你自己弹紧啲咩噶嘛？ 系咩？ 但系你自己揿紧嗰个都唔系嗰个音嘅话，但系佢出嗰个音咁，咪知唔系你弹咯？ 话咪话说嗰阵时咧。我哋有三个玩过一对歌队嘅，咁啊，阿马老师咧就弹 bass， 第一吉他 bass， 但系好屎嘅 bass。 你点解会弹 bass 嘅？ 因为嗰阵时佢哋话简单啊嘛， 亦都 系 嘅， 最简单啊，系啊，即系冇阿 Michael 弹吉他咁多嘢， 吉他嗰啲你只要识啲 chord 咧，你数都简 单，因为你识啊嘛， 系啊， 佢系由零开始。 系啊，但系打鼓我觉得好型嘅，因为打鼓真系型。 唔系打鼓嘅话，系因为我记得好似系嗰阵时候都有一队乐队帮我哋手嘅，佢哋就训练我哋嘅，我哋都要多谢佢哋。咁啊，分别咧就即系咁我哋就话，如果女仔嘅话咧，打鼓啊会比较型啲，曾经。有想过嘅就系话，我不如就即系做翻我自己本行啦，就系企喺前边度做一个主音咯。咁、我就话，如果系咁嘅话，我就冇乜嘢，我就想练一啲嘢。咁、实际上都真系喺佢嗰度有练啦，喺屋企又会有练啦。我到而家嘅话咧，佢送俾我一条鼓棍，我都仲喺度，因为你喺屋企自己就可以练噶啦鼓。 但你屋企有鼓咩？ 我咪就係話，其實你有個鼓棍嘅話，你喺屋企你已經可以練㗎啦。 佢、打台 係啊，你打台啫嘛。又或者就係嗰啲上面嗰啲位嘅話，其實你自己練 feel。 其實好發泄嘅，我都打鼓係咪㗎？即係你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咁樣。 你就 你呢啲發泄嘅係亂打，但我哋呢啲係有節拍咁打。 我由細個開始啊，食飯之前有冇試過？ 我唔準敲㗎，梗係唔得啦。 我都覺得你好中意哼嘢㗎，你有冇留意啊？ 佢大哼你啊嘛， 係哈也在。 在揸， 系啊， 我有牙在揸， 佢乜都坑嘅。 佢又真，因为其实我觉得系嘅，有啲人系会中意奇力可乐嘅，咁啊就阿 Michael 嘅就 系 中意噶咯， 即系扮烂添啊， 系啦，我咪就讲过啦，客家人嚟讲嘅话，有一句说话会形容噶嘛，棒棒波波。有啲人啊，中意棒棒波波就係其實你佢嚟咗，你會知嘅，因為佢會坑台啊，佢會拍嘢啊，佢會抌嘢啊，即係又或者係閂門啊嗰啲，你一定會聽到佢嘅就 Michael 就係呢一種啦。 冰冰 係啦，棒棒波波， 棒棒波波， 有一種人係咁嘅，即係其實人未到聲先到，就啊而五毛特一五毛特一棒棒波波，即係你唔好成日都咧嘈之巴閉。 阿老師，下個禮拜三可唔可以教呢一範啊？ 你中意呢啲係嘛？ 係啊，棒棒波波冇得。估啊嘛，我哋 王王波波 系啊， 罗别再追娃娃， 罗别再追娃娃， 你知唔知乜嘢啊？ 俾我讲，慢慢讲啊。 系罗别制， 罗别制， 系你肯定唔知系乜嘢，系只雀仔嚟嘅，系一种雀仔嚟嘅罗别制，即系其实麻雀，就叫做罗别制啦。追娃娃， 嘈接嘈 B 嘈巴闭， 唔系， 我觉得系田鸡啊嗰啲咁嘅嘢， 唔系，其实系玩嘅就系追娃娃。 哦， 系啊，冇关系嘅，但系其实佢系啲童谣嚟嘅， 因为呢啲 系啊， 诶， 吟嘅咋，佢冇音嘅，系啊， 即系 细路仔，系啦，即系度大雨水浸街，阿妈担柴上街卖咁嗰啲咯。 我细个净系记得氹氹转菊花园嘅，即系细个时候，如果你有玩过， 有呢个肯定有玩啦。 OK， 好，非常好啊，好啦，咁啊讲完我哋嘅以前嘅历史啦吓，今日同埋仲有麦玲玲师傅系12点之后第二集亦都最后一集嘅寻找快活人生，咁今日都有少少掂到一啲嘅佢嘅本行啦吓。 好啊， 咁今日其实有啲嘢同大家分享嘅话系嘛， 系啊，冇错。 最喜欢嘅就系如何致富，一望就见到，咦，又系呢啲 ，OK。 但系你唔好睇啦，你睇咗咁多次，你就已经够有钱啦，你睇嚟做咩？ 睇完唔开心 就已经有钱啦， 系咯，有钱仔啊，有钱佬啦，而家又有钱仔变有钱佬咯。 呢个唔系如何致富，系做咗呢啲事情，或者你会。致富 或者咁就唔好提啦，有冇必致富啊？ 系啦，冇错， 即刻致富啊！ 系啊， 系啊， 即刻致富啊！ 系好，愿闻其详。 第一个咧就系养成良好嘅生活习惯，因为咧，例如咧就系健康方面啦、睡眠啦。其实我想讲咧，呢样嘢有时唔系到我哋睡眠品质啊，如果大家对呢样，你有时唔系我想有个差嘅睡眠品质，而系可能嗰一日唔舒服。或者嗰日心情唔好，或者好多原因啦吓。不过佢就咁啦。如果你咧控制到好嘅良好嘅睡眠品质，有适当嘅运动、适当嘅饮食等等等等，因为咧佢成日都讲有咗健康先会有。系啦，富有嘅资格，同埋你富有先有意思啊，先有意思。如果你富有，但系啲钱掉晒俾医生啊， 啱，同意。 咁系冇意思嘅。 系啊，我想估埋你有机会致富嗰啲，要身心平和啦，多读书啦，多睇书啦， 要识翻一啲有钱嘅朋友啦。 冇错啦，就唔好 对唔住，唔系识有钱，唔系有钱嘅朋友，系正向嘅朋友。 系啦，都系呢一啲啦，要有正能量啦， 有正常嘅社交。 系啦，得闲学下嘢，学下画画咁样样。不过我觉得咧，所谓即系有冇钱咧，你自己个心有条线就系啦，系咪先？ 有冇钱啊？系啊，我觉得你年纪越大嘅话，你系会觉得就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嘅，其实最紧要系心中富有。 系啊，有乜所谓啫？即系我日日去快餐店食，我开心，我觉得 OK。使乜食龙虾嗰啲嘢啫？今晚唔好再食龙虾啦。 唔系，我觉得其实咧，你最紧要一样嘢嘅就系你唔好同其他人比较。 系真系， 因为我觉得。 好辛苦， 各有前因莫善人嘅呢一样嘢，系咪？即系睇下人哋揸咩车啊，住边度啊，又或者有啲咩嘅话，我觉得嗰啲系冇用嘅。令到你唔开心嘅嘢，你只要尽量避免，咁样就系开心噶啦。 同埋系啊，同意阿马小龙讲嘅，有时一啲咧，你中意嘅嘢未必好贵 吓，系啊， 甚至一啲人你觉得哇咁平嘅，咁但系冇所谓，着得舒服咪得咯。 你就难啲， 梗唔系啦。 你中意嘅车系贵噶嘛？ 哇，贵到我唔敢行买望啊！ 但系又咁样，但系又咁，我觉得每一个人你总会有一样嘢你系特别喜欢嘅。 系啊，冇所谓，系啊，自己能力范围。 冇错，嗰啲所谓叫做我哋成日都讲。 讲噶嘛，以前你总有一样嘢嘅系会令到你系破产嘅， 败家嗰啲嘢， 败家嘅系啦，总会有噶。嗱，例如摄影啦， 啊，嗰部相机系啦，两万追三万， 你嗰阵时玩枪枪啦， 系我 你记唔记得枪枪啊？ 但系我端端要叠字咁嗌，好 Q 啊！玩枪枪， 佢嗰阵时玩枪同埋枪， 啊，系啊。你嗰啲系阿笨姐，就哎呀咁嗰啲系咪？ 喂， 你有玩嘅咩？ 气枪啊， 好似 讲过 啦，分两 可以好贵噶，就算一个枪套啊，都攞你命。 其实又咪一个儿子嗬，即系你会觉得嗰样嘢型咯。 系啊，真系。 但玩意思都系屋企自己即系咁睇一睇嘅啫，系咪？即系冇得点样去玩。 有嗰时西贡咪有玩咯，系啊，啲同事走嚟， 你当射击场咁咯。 系啊，白白棒咁咯，佢几好。开心噶，即系 男仔都真系走唔出呢啲嘢， 走唔出。 不过唔同啊，嗱，我对枪又冇乜兴趣。即系虽然你话男仔中意枪，但 系咯。咁你对咩有兴趣啊？ 车 咯， 系啊，我知啊，大家都知啊。嗰啲买唔到嘅，嗰啲有啲买唔到。 我唔敢奢望。 咁啊，李丽如咧？ 我追求乜嘢啊？ 你以前系咪好中意 fashion？ 我中意买衫， 系啦， 我中意买衫，我中意扮靓，系，因为我觉得咧呢一样嘢 好事嚟嘅。 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系令到我自己真系开心嘅，因为个人精神啲咧，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你俾人个感觉亦都好，自己亦都开心。 身边人见到，咦，哇，你今日几靓，我觉得 OK 嘅。 系啊，有个话题。 呢个系每一个人嘅唔同，有啲人咧中意食嘢，而我咧觉得哇咁贵嘅，其实唔系好值得，即系我哋会咁睇咯。譬如你食紧 食嘢咧嫌贵。 系啊，譬如嗱咁，梗系唔系讲食件多士啦，即系举个例，嗰阵时去日本咁，我系有由而家，各位加一只和牛咁一碟好细碟，成千蚊，咁但系去到旅行咁就会食咯。但系如果你话香港，我其实好悭嘅，即系食嘢方面。 我明白，睇下同咩人食啦。我觉得佢同屋企人食应该比较好啲嘅。食嘢我而家都系啊，我而家系会好愿意俾钱食嘢，因为食一餐少一餐，所以我一定要食嗰啲好嘅嘢，同埋 嘅 就系系啊。你唔觉得嗰样嘢系最自己噶嘛？你食到个肚度又变成自己嘅营养。 系啊，最紧要个品质一定要好，唔好平。 每一个人嘅都唔同嘅追寻嘅嘢系咪啊？即系最紧要嘅话，我谂就系健康就系财富咯。咁所以你嗰啲文章嘅话可以收翻埋佢。 我攞啲。再讲，我攞支枪枪射你啊！ 我嘅有枪枪咯，大支过你啊！ 攞出嚟睇下你两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嘅强烈关切，一意孤行强推福岛核废水排海，违背国际法义务，危害海洋环境同公众健康，绝非负责任国家行为。谢展环喺报章撰文话，跨部门专责小组已经作出准备。一旦日方启动排放废水，特区政府就可以即时采取措施，禁止福岛一带沿岸最高风险缘分的水产品进口，以及对其他有风险缘分水产品的进口实施严厉管制。他又说，估计香港一带水域受到核废水直接影响的风险不大，但是万一因核废水排放导致市民对水产的需求大减，严重影响渔民生计和持续运作，甚至需要转型，可以透过现有的贷款计划和渔业持续发展基金，为本地渔民提供财政支援。为加强打击违规使用长者及残疾人士两蚊乘车计划，政府将会联同各公共交通营办商展开全港执法行动，港铁更加会调升违规的附加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谢伟全表示赞成打击不合资格使用及重罚违规人士。对于长车短搭问题，他建议短途车应该调整班次，增加供应，以切合市民的需求，亦都可以善用科技，协助监察和分段收费。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认为，无需改变两蚊乘车优惠的做法，否则或导致长者减少出门。对于有建议为补贴上限封顶，或者改为车费折扣等，中大刘楚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认为可以考虑，亦都可以研究非繁忙时间才有较大优惠，上落车拍卡、分段收费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法国巴黎出席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他在一个讨论环节上发言说，当全球逐步走出疫情阴霾之际，必须抵御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强调贸易并非亦都永不应该被视为零和游戏，彼此亦都必须是维持自由、公平、开放、非歧视性等的环境，才能够让贸易和投资活动蓬勃发展。会议期间，邱应华与越南外长裴青山会面，就加强双边关系交换意见。他亦都和法国香港商会进行早餐会议，推广香港的优势和机遇。他稍后转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访问两日。加拿大山火冒出的浓烟向南飘扬，影响空气质素。北美洲数以百万计民众被建议在户外时要佩戴 N95 口罩。多个北美城市被浓厚的泥黄色烟雾笼罩，其中美国东岸的学校取消当地星期三的户外活动，包括体育训练和校外教学。气象部门对几乎整个大西洋沿岸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报。官员说，受到空气中悬浮粒子影响，户外活动可能导致健康问题，建议民众尽量留在室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5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318.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8跌1仙，腾讯控股331.2跌4.4，恒生中国企业66.02跌1.8，阿里巴巴82.75跌1.3，美团121.6跌1.9，汇丰控股59.9升2.5，友邦保险81.1升1.15。建设银行5.12无升跌，中国平安53.2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39.94，瑞士法郎0.91，加元1.336，人民币7.139，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31,871点，跌42点。港金报18,1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89美元，卖出1,9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龙 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而家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车多，龙尾喺九龙塘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咁而家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带咧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冇人知元宇宙全方位360度即系咩？ 我知啊，即系 Metaverse 360啊。 咁有冇人知如果向高空360度工作即系咩先？ 我知，即系有好多高空工作安全守则要遵守。 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调运工作危机重重， 做足安全措施就最轻松。 我哋系 OV 中宇船 Rappers Lab Kit。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我而家想问两个拍档咧，你觉得香港生活咧最贵嘅使嘅钱咧，衣食住行啊等等等等啦，乜嘢系会最多钱？ 系咯，交租 一定 系啦，呢样嘢真系最多， 会 影响到成个消费。咁啊，每一年咧会叫做全球生活费最高城市嘅调查啦。咁样，今年咧我哋由第一位咧嘟一声咧就跌咗一级，变为咧 第二位 啦。第一位咧就 New York， 因为 New York 嗰个亦都你好似你所讲啦，个住嗰样嘢咧系升咗啊个楼价，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就由噗一声上咗去第一位。咁但系虽然系咁咧，香港都仲系几贵，即系你乜全球第二位 咪咯？系啊，我哋仲要系亚洲最贵。 系啊，冇错啦。 新加坡啊、韩国啊、同埋日本啊、 泰国啊嗰啲都 系低过我哋。 系啊， 冇错。 所以大家都知道好辛苔噶，但系咁样都影响到嘅就做生意嘅朋友好辛苦，因为啲租好贵， 同埋人工贵。交通运输贵，因为我有朋友做嗰啲食品啊，佢话其实咧最贵嘅成本咧就系人同埋运输，好贵。即系佢响上水你个头咧有个菜场，咁啊最贵都系要啲人车啲菜出嚟，好贵好贵。有试过俾人偷啲菜啦，即系譬如话送十箩去啊梁继章嗰度啦，得翻九箩，自己又偷咗啲，所以佢话嗰啲成本好贵，贵到佢都顶唔顺。 我唔清楚，但如果你讲紧呢一样嘢嘅话，我就觉得要讲远咗。即系我觉得正系要俾呢一个租，系会令到嘅就系话做生意嘅人都辛苦嘅时候嘅话咧，相应嘅就系其他嘅嘢嘅话，个成本就一定系会加上去噶啦。咁啊，就系究竟打工仔佢哋每一年加嘅人工嘅话，又能够追唔追到呢啲咁样嘅，即系可能通胀啊，又或者佢哋嘅生活费咧等等嘅话，亦都一路嘅就系牵一发就动全身咯，一样一样好似个一个链咁，一环扣一环，就会令到嗰、那个即系个消费就会因为咁啊要扯高咯。 系、 一样嘢真系冇得走。 我有个朋友开个铺糖水铺嗰啲铺头仔，咁有一日咧我哋探佢，佢哋唔好入嚟，我哋点解啊？因为睇唔到对面啊，有个人坐咗喺度咧，佢数人头，就数紧佢铺头一万。 即系如果好生意咧， 佢又加租，系啊，嗱、你帮下手，真系唔好入去。 但系咁好奇怪喎，咁你其实你做生意，你都想多啲客啫，你到最后， 但系嗰个业主帮佢计啊嘛。个业主坐喺对面嗰度数佢， 但系 OK 啦，咁啊当你冇人啦，咁啊一样死嘅啫。 唉，佢唔系计呢啲，佢觉得你咦生意好咗，佢就计你，哇好多人入去，然后一个人当你100个人啦，成五十蚊。计 你嘅， 你意思系其实佢都唔会话即系日日都坐喺度嘅，即系日日都动个人坐喺度嘅。即系如果今日嘅话咧，帮下手 系 啦，唔好入嚟，因为我今日坑紧， 系啊， 系就听日先嚟啦，系咪咁嘅意思 啊？ 咁 所以。 咁好傷感喎！即係如果係咁，即係做生意做到 咁，佢慣咗啦。 佢係咁噶， 好多人都係 咁 啊。係咁 做 噶。你冇人佢唔理你，咪唔嚟咯。你有人佢就嚟數你啦。 所以咪就係話喺香港做生意辛苦就係辛苦在呢啲地方咯。係 啊， 係啊， 應付業主、應付租金、應付所有嗰啲， 幫個業主打工。 系但系你唔租又唔得嘅，因为你始终有个地方去开自己生意，咁所以呢样嘢都几矛盾啊。作为香港系啦，咁就最后咪转嫁喺所有我哋嗰度咯，消费者咯，所有嘢咪贵晒啊，食物贵晒啊，等等等等， 买嘢都贵咗，你觉唔觉得啊？最近 非常 系啊，乜嘢嘢都贵晒啊。哇！我试过咧买去嗰啲便利店买一支水咧，哇9蚊支，我觉得好贵。去到譬如话旺角啊、铜锣湾有啲士多仔侧边咧，就10蚊3支水，你谂下几贵？都系嗰啲水嚟噶咋，分分钟有啲仲大支，我都唔明点解你一支水。 其实生果都唔平嘅，而家我上次讲过啲橙，而家全部差唔多去到成10蚊一个，700蚊一个，其实睇落去都。普普通通，即系唔系话非常超靓嘅，佢都要咁样样。咁你谂下，喂，以前我哋买嗰啲系几多钱啊？20蚊唔知4、5个咁啊，但系而家嗰啲系讲紧8蚊、9蚊一个橙。 而家20蚊几个都有好细粒嘅咯。 你会觉得就系其实你都真系好幸福 啊！ 嗬，如果你去过有某啲嘅地方旅行，佢哋自己本地可能系有农产业嘅，咁就会发觉嘅差好远啦。咁譬如好可能就你去有某啲嘅地方，譬如可能近近地嘅泰国先啦，你可以食水果， 开心到不得之了啊！ 你喺香港嗰度，你要买一个金枕头系咪几百蚊？如果买嗰啲唔知乜 D 几，唔知咩嗰啲嘅，即系好贵嘅嗰啲生果，你会觉得个就，但你去到嗰边嘅话系平到咧，成地咁任你拣。同埋嘅就系有去过有一啲嘅即系农产嘅市场都系噶，你冇你中唔中意嘅就去旅行嘅时候就 我中意啊批发市场啦，好开心。 人哋本地嘅市场啦，又或者系嗰啲即系农产嘅一个超级市场啦，你走去买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哇黐线嘅。譬如我去呢个日本咁先算啦吓，唔好意思，我真系要再讲多次。咁就去咗当地有某个嘅就系农产市场嘅一间超级市场，所有嘅嘢嘅话我都有讲过啦。佢甚至乎佢就话埋俾你听，究竟个农夫本人叫做乜嘢名，佢个样系点样嘅，有一张相噶，嗰、个就系佢个 brand 啊， 得意 系啦。咁就喺边度边度嚟嘅，佢种嘅金或者系桔。仔又或者系呢啲菜呢啲葱就系佢种嘅，咁其实讲紧嘅就系围起几多钱咧？好可能我哋喺香港嗰度要买一个好贵嘅嗰啲咩苹果咁先算啦。你喺嗰边嘅话，你喺香港度买一个嘅，可以买4个咯。 哇！ 个价钱 系咁。日本嗰啲苹果香港卖呢个好贵，40蚊4只。 系啊， 系啊， 系啊， 10蜚一只。 我记得嗰时日本有只桃啊，蜜桃啊，120蚊2个。 系咁噶啦， 基本上系切开好细块，好细块慢慢论。 系， 但 系 好食。 坐飛機嚟啊嘛， 提資都貴啦。 其實坐飛機嚟嘅話咧，仲有一個問題嘅，其實有時係唔好食嘅。因為如果佢既然係要搭飛機嚟嘅話，相信應該係佢未真係熟成嘅時候嘅話，佢就要整落嚟啦。 計埋嗰段時間啊嘛。 咁而家究竟佢翻嚟嘅時候嘅話，咁啊究竟就係坐飛機嚟咗之後，又要擺咗喺個倉度幾耐先至能，即係先可以遇到你咧？係咪？咁嗰個真係。 是一条数嚟噶啦，又有时你好贵好贵，你都会试过系咁样噶啦，系嘛？即系我唔知，我谂 Michael 应该唔会。咁你好贵好贵咁样，但系你会买一啲嘅就系唔得，我一定要食呢个蜜瓜咁样。譬如可能你几百蚊买咗之后嘅话，你翻去切嘅话都系唔好食， 唉，失望噶， 系啊， 系啊， 好嬲噶，但系冇办法啦，已经。 但系就咁贵嘅时候咧，我发觉有啲嘢咧，对于小市民都系好嘅。你有冇买两餸饭嗰啲噶？我有一次买过一次两餸饭，我觉得我真系 OK。同埋我見到好多啲街坊係真係落嚟買係抵嘅，30几蚊有兩餸，同埋佢真係唔會孤寒嘅，飯大大碗，餸係都 OK 多嘅咁咯，同埋 OK 好食嘅，咁我都 OK 啊！即係如果你講緊而家可能食個下午茶都40-50蚊嘅時候，兩餸飯30几蚊真係好抵嘅，即係一般小家庭， 你買一餐餸啊都起碼100蚊，即係如果一個湯兩個餸， 咁嗰啲就係。好明顯嘅就係誒俾一啲嘅朋友就係食飽你嘅嚇，呢一個就係一個最基本嘅就係食飽你嘅一個即係方法咯。但係亦都咁講嘅，有啲講緊即係從事經濟嘅朋友亦都有講就係，如果嗰笪地方多咗呢啲咁樣嘅係比較平價，我唔係睇唔起佢哋啊，其實係要多謝佢哋嘅，就係幫助一啲普羅大眾嘅話，至少可以餵飽填飽個肚先。咁如果係好多呢啲咁樣嘅類型嘅商店，又或者係平價嘅餸菜啊、膳食啊咁樣嘅話咧。你就要留意啦，嚇，應該嗰個地方嘅經濟唔係咁好咯。 依家周街都係啦，而家好多地方都 努力啲，我哋繼續搞翻好嘅。 我要儲錢食三餸飯， 我要五餸飯，可以加嘅，你知唔知？好似嗰啲車仔麵， 我知， 加幾多錢？ 但加起上嚟就會好貴啊！算啦，三餸算， 可以平啲，我一餸夠啦。得唔得咧？好啦，雷暴警告仍然效到今朝11:30，天氣不穩定啊，天氣炎熱，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日爱好系列11:00，你喜欢的乐队或组合有咩提议？可能呢一队都会系你哋嘅选择之一，佢哋就系熟悉嘅草蜢。呢个风骚浮人有草蜢嘅 Dell。 网上情，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一个青年人好想做一个作家，不停咁写，不停咁投稿，可惜次次嘅投稿都冇登出，佢心灰意冷，最后放弃咗写嘢啦。有一日街上面见到一个派嗰啲广告卡嘅女仔，每一个人经过呢、這个女仔都俾一张广告卡佢。有啲人求其接，然之后行两步就掉落垃圾桶。有啲人连要都唔要，好嫌弃咁，得啦，行开啦咁样。呢、这个青年见睇咗一阵之后，就想问佢啦。其实你派呢啲卡有咩意义？你见唔见到啲人？有啲人抌落垃圾桶，有啲人根本就唔要。其实你派嚟派去都系失败告终噶啦。个女仔笑一笑话：系嘅，多数呢啲广告卡送出嚟都系失败。但广告嘅意义就系广泛咁话俾人听。而呢一种系一种习惯性嘅失败，可能系1000个受众里边有999个人都唔会要呢张卡或者会抌咗张卡，但系只要1000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接受咗，咁今日所做嘅嘢就系有意义噶啦。呢个女仔继续话，佢已经习惯咗大家唔接受佢张广告卡系失败，佢每发一日嘅广告卡，只要喺嗰一日得到一个顾客，佢已经觉得系成功。想下呢个青年开始明白咯，世界上好多嘅工作，大部分时间都系进行习惯性嘅失败行为，例如啲革新嘅产品，佢哋嘅实验系无数废品同埋无用成果，最后先得到嘅成果嚟嘅。之前嘅好多次、好多次嘅失败，先有最后嘅一次嘅成功。仲有人一生学习到嘅知识、读到嘅书，其实用到嘅可能好少。呢一种学习亦都系习惯性失败。甚至一个人的大脑一生里面可能只是用10%，其余90%其实都是没有用过的。发明家爱迪生一生进行过无数次失败的实验，当他总结他成功经验的时候，他说失败其实真是成功之母，很多次很多次失败的累积就会导致成功。青年明白了，其实人的失败是正常的，人要做的就是排除90%甚至99%的习惯性失败，去找到剩下的10%或者1%的成功。你见到人家幸福，见到人家成功，但你见不到他之前的努力和失败。所谓幸福或者成功，向来都是少数和短暂。如果你能够将失败看作一件必然的事，习惯它，接受佢，品味佢，跟住成功就会喺目前。失败系人生好重要嘅一部分。当你漫步人生路嘅时候，唔好谂住一定有花、有风、有美丽嘅景色，间中都会落雨，间中都会睇见有光秃秃嘅山。人生本来就系唔会全部都系坦途同埋美丽嘅风景等待住你。也体验。 雪雾里散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未见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着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闺女，你啱啱够十八岁，嚟紧系咪可以攞消费券啊？ 系啊，妈咪，5月29号或之前够十八岁就合资格噶啦。我而家咧喺度拣紧用边款储值支付工具收消费券，拣啱之后咧就要喺6月5号至到27号上消费券计划网站登记。 咁我使唔使再登记噶？ 政府话，如果你已经在4月收了第一期消费券，又不打算在第二期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合资格的话，乜都不用做噶啦。在7月16号就会自动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噶啦。 我用紧嗰款储值支付工具都几方便，如果不转钱包就可以坐定定，等7月16号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到时同你一起 shopping 啊。 好啊，妈咪，到时我帮你谂定买乜生日礼物俾爹哋啦。 有冇人知元宇宙全方位360度即系咩？ 我知啊，即系 Metaverse 360啊。 咁有冇人知如果向高空360度工作即系咩先？ 我知，即系有好多高空工作安全守则要遵守。 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吊运工作危机重重。 做足安全措施就最轻松。 我哋系 OV 中宇船 Rappers Lab Kit。 好啦，翻到11点钟啊，风骚范围咧先听到11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翻嚟就爱好系列噶，欣杰。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嚟到星期四嘅爱好系列，今日咧就系你喜欢的乐队或者组合啦，咁嘅就唔同嘅。首先咧，我会带嚟一队乐队。其实咧喺香港嘅乐坛咧，好多乐队咧，无论首先咁讲就系佢其实能唔能够立足，或者佢最后受唔受大家欢迎咧，基本上同佢系啲歌好唔好听咧，未必有一样嘅挂钩，即系话唔等于咧佢做唔到就唔好听。有啲歌咧系我自己觉得好有水准嘅。呢一队乐队咧喺呢一个第二届嘅流行音乐节冠军咧系攞到呢一个冠军嘅。 点解要 因为系一个牌子名啊嘛。 哦， 系第二届嘅。 Pizzo 系啦，流行音乐节攞咗冠军。系啦， 系 啦， 系啊， 喺87年咧推出第一只嘅唱片，不过呢只唱片里面呢只歌之后咧，佢哋再有第二只歌就已经麻麻地啦，发展就唔好顺利，即系可以话系。 有时都几可惜啊，吓。 嗯，系啦，咁当然啦，每个人中意听歌嘅品味都唔同啦。咁呢只歌咧，当年喺黑胶唱片里边咧，我好中意播嘅，同埋我中意佢嗰个前奏，我谂啊 ，Sarah 对呢个都几熟啊， 我同你撞歌啊， 系啊， 系啊， 真系噶， 而家。 唔係啊！我今日我都係揾咗，所以其實佢咪講話即係係啊，佢係啊，我就話我肯定有咯。因為其實今日咧，我知道嘅就係阿欣欣係燒咗俾你嘅，因為淨係開頭嗰陣有啲發條聲，我已經知道哦。 爭啲，係咪？係咪呢只？ 係冇錯，係 啦。 邊間樂隊？ 我喜歡呢只歌曲咧，除咗佢嘅歌曲啦，同埋佢歌詞咧，講到愛情咧，好似上年咁樣，即係好黑板地，好被動式地，好麻木地。咁啊，大家可以聽聽。雖然呢一隊樂隊咧，只係一閃而過，但係呢只歌咧係好聽嘅。邊間樂隊嘅叫做《 發條愛情》。 咧乐队嘅《发条爱情》啊，呢对乐队咧，当年咧呢个音乐节里边咧攞咗五个特别奖项啦，埋四个个人奖项啦，咁样。白嘉善主音歌手唱得非常之好吓。 嗯，冇错。嗰阵时候我成日见到佢嘅，因为嗰阵时候咧佢系住喺清水湾嘅，佢喺度开咗有间 shop 嘅咧，我有时成日都会去探佢嘅。点解要多谢我哋啊？ 唔系啊，我真系未听过、啊， 完全冇听过。 系啊，但我觉得好好听嘅， 而家听翻啦。 系啊， 嗰 阵时 候系啊，香港其实真系出现过好多好多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嘅，好啦，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其实咧都好得意，因为系来自一个嗰阵文学作品嘅，西西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一位香港嘅作者，诶、嗰个作家，咁其实咧佢亦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文体嘅话咧、嗯，即系去做一啲嘅作品出嚟嘅话咧，实在系令到大家真系好有另眼相看嘅。咁其实咧讲开话，即系西西咧有一本书，我系觉得就哇一拎起嘅话，作为女性嘅话咧就哇大家利是咧、 啊， 你知我讲紧就系《哀悼乳房》，但系其实好。好好睇嘅一个作品嘅就系佢以一个文学嘅方式去撰写出嚟一个关于嘅就系医疗自救嘅一个作品。 嗯、 因为其实西西嗰阵时候咧，佢系患上乳癌。咁、 嗯、 究竟佢点样嘅一个角度嚟去剖析一个作者患上乳癌嘅时候，去面对呢个现实啦，佢嘅治疗啦，究竟个身心嘅过程又会系点样咧？里面咧有好详尽嘅一啲嘅叙述嘅。咁我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喺音乐作品上面嘅话，亦都有人睇完呢一本书之后咧作出回应。嗰、那个就叫做林奕华。咁亦都有呢、這、一个。我好记得当日我接到呢一个作品嘅时候嘅话咧，系来自余力机构嘅呢一首嘅同名嘅一首歌曲。咁系填词嘅时候，佢就系林奕华。再睇里面嘅一啲文案嘅时候，佢咁写，佢就系话林奕华话：我有一个心愿，将读过喜欢嘅书都写成歌词。 哇！ 我有另外一个嘅心愿，大家都拎起笔嚟想自写自己想。想唱的词，而不是复印市面上面现有的，例如关心多一些别人，找回多一点主体。哀悼乳房是献给原作者西西，而西西亦都离我们而去，是不是？而哀悼乳房的曲词作者是诚意会将这一首的歌一切的曲词所得的版税捐给香港防癌基金会的。所以我觉得赐予的就是这一首的歌曲是非常非常多重的意义。你都希望的就是每一位的妇女的话记住要关心自己的健康。难得的就是如果你细心点去留意的歌词的话，讲的就是哀悼乳房，亦都是将它形容为两颗布癫，即是有很多的东西里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很舒服地去讲一件的就是其实都很残忍的事。 两颗布癫与我的身体一半手软，爱吃的某某一天，自暴癫的他捉不起了改变，爱吃的某人盘算那一天忘掉得这盘，纵使多欠怨，原来天真不可以兜转，当日告别的心跳分秒十年，放眼眼中这几寸，而下始创造散乱，未必一贯有缘，期望通通真不会受损，来哀悼乳房，望尘那阶段，来哀悼乳房。 中这几处，以下。 力机构成立1997年，三位成员吓， 嗯， 好好听嘅一首歌， 好好听。而作曲嘅系陈辉阳，填词嘅系林奕华。 哇，呢啲文学作品，我觉得真系好一流、啊 嗯。大家亦都可以去睇翻嘅，就系、是、西西，佢有好多好多嘅文学作品，都系非常出色嘅。 喂，同埋佢咧题材啊，系同一般嘅小说系完全真系唔同噶，系、嗯、啊，有意思，有故事，嗯、有内涵， 好多种唔同类型嘅嘢，系、啊啊、都好出色。 好，我今日介绍呢首歌呢、嗯、其实我对啲歌曲其实真係好肤浅，不过我保证我今日唔会再揀呢个 YMCA。 我帮你等咗喺度，我随时，我真係惊。 点解呢？ OK 喎。 我就 stand by 咗，你咪要五秒钟 同 你 set。 哇， 有几失礼、啊。 都系组合嚟，都 系失礼。即係、啊、我觉得我想自己进步。你俾个机会我进步啦，好唔好？ 好。 我俾。但係进步进全部都。好，请讲。 我今日呢一首歌呢，其实是以前好耐之前呢第一次接触呢，就是 Goodbye Girls， 就是再见女郎。嗯、我起初我就咁以为是啊主动地向个女仔拜拜。但若干年后呢，我再唔知点解有一日呢再去研究佢啲歌词嘅时候呢，我发觉系另一种嘅感觉嚟嘅。 你有冇睇过套戏啊？ 有再见女郎嗰套 好好睇， 我知啊，系啊， 佢都唔系讲再见 就系啊，其实讲离别啊咁样样嘅。咁我又觉得啊，原来咧有啲嘢咧，你经过沉淀之后咧，你再经过年，自己又长大啊，又经历咗啲嘢嘅时候咧，嗰啲歌词嘅味道系真系完全唔同嘅、嗯。然后再听系又系唔同嘅。嗰、嗯、一晚咧，我记得我系同 一 位边一晚唔好啦，同个女士一齐听嘅时候咧，哇！我觉得咧。那個感覺真係好特別，特別在咧佢喺我身邊，原來我又感覺啊，佢又會唔會離我而去咧咁樣樣？係啊，呢首就係麵包樂隊 David Gaze 嘅《再見女郎》，拜拜啦，蕊蕊。 咁就覺得你自己有進步啦嘛？ 你真係可圈可點， 因為呢個故仔我聽 過。啊 咁就真係有進步，哥多謝。For love to come and stay, and now that I have found you, you must not slip away. I know it's hard believing the words you've heard before, but darling, you must trust them just once more. 搏埋个尾好唔好啊？ 争少少，争少少， 咪讲下少啫，系 冇事。 你嗰个古仔有冇后着噶？因为 冇 噶啦，系嘛？即系嗰晚就听到 系啊， 呢个歌曲啦。 我其实就系觉得，原来啲歌词咧，响你唔同嘅心境咧， 你睇完之後咧，嗰啲感覺真係完全 因為人大咗嘛，你嗰個閲歷就多咗啦。 係啊係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好膚淺就咁啊！哦，分手以為係分手，然後再睇清楚，原來唔係。啊，你估咧 YMCA 會唔會有另一種深層意義咧？嗱，啲歌詞裏邊，睿睿 唔知啊。你 由你咀由你咀嚼你嘅你嘅 feel song 嚟，你咀嚼完啲嘢，我又唔想再拎喺口度咀嚼，我俾唔到意義，都爛曬啦！ 好 係咯，真係啊，係唔係歌其實每一個人都唔同嘅，所以我覺得音樂嘅力量就係在於呢一度咯。係 啊，所以頭先我即係聽你哋兩個介紹嗰啲咧，即係對我嚟講係叮一聲。 嗯， 系啊，咁样咯。咁呢个环节最好嘅地方咧，就系话，哇，原来好多机会听到好多，我真系未听过一个。 嗯，冇话永远都冇话错过嘅，即系如果你呢个时候嘅，你如果因为咁样嘅话而听翻嘅话咧，真系可以揾翻以前嗰啲作品嚟去听下。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庆同前年被指撰文呼吁市民参加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他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判监15个月，去年底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律政司不服上诉裁决，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终审法院上诉委员会今日接纳上诉涉及的问题具有重大广泛或关乎公众的重要性，批准上诉许可。聆讯排期在11月22日进行。律政司就终极上诉提出两项法律问题，包括对于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告可否在抗辩时争议警方发出禁止公众集会通知的合法性，如果被告可争议集会禁止令的合法性作抗辩，法院应该采取乜嘢正确方法考虑有关争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成功扭转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率的下降趋势。李家超在香港工业总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必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高端智能制造业和工业 4.0 发展提速提效，全力实现新型工业化。他提到，通过再工业化资助计划资助设立的智能生产线，数量由去年中大约30条增加至现时超过50条，未来提供更多高科技核心技术的硬件配套，支援更多企业转向智能生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的时候说，会从人才、技术、基建等多方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医管局检视医疗仪器及设施保养维修事宜委员会综合早前多宗事故、员工和专家的意见，提出23项建议，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管局策略及发展总监程伟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会加强监管医疗仪器承办商的保养维修工作，尤其特别较高风险的仪器和一些重要工序。他说，目前有15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学工程师，另外有辅助的技术人员协助，未来会增聘人手，并且厘定职能和加强培训。楼宇方面，程伟权说，过往医管局比较倚重目测等的传统方法，日后希望引入科技，并且在每一间医院成立安全委员会，加强监督医院各项安全事宜。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话，美方最近表示不寻求与中国脱欧，但系提出要去风险。中国老百姓嘅感觉系两者冇乜嘢区别，只系换汤不换药。担心系以去风险为名行脱欧之实。反问曾经大力推动全球化、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以及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大门嘅美国，点解要走回头路同埋关门设限？謝鋒在當地星期三應邀出席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為他理新舉行的歡迎活動，並發表演說。他說每個國家都重視國家安全，但是不能夠犯法，更加不能夠當成推行保護主義、壓制打壓對手的藉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49点，跌102点，总成交金额41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0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1跌8仙，腾讯控股330.2跌5.4，恒生中国企业65.76跌4.4。阿里巴巴82.4跌1.65，美团121.6跌1.9，汇丰控股59.9升2.5，建设银行5.11跌1仙，友邦保险81元升1.05，中国海洋石油11.62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39.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36，人民币7.139。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31,660点，跌253点。港金报18,20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42美元，卖出1,94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青山公路蓝地段去翻元朗方向，近住蓝地大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喺桃园围。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彩虹村。封路情况，落马洲路有工程进行，落马洲路近住洲头西路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在将军澳的环保大道都有工程进行，去返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情歌咧，對呢個戀愛期嘅人咧特別有感染力嘅。仲記得嗰陣時呢只歌咧都係80年嘅啦，咁樣嗰陣時啱啱咧就進入咗一個對愛情好稀奇啊，出嚟做嘢啊咁樣。咁啊幾個同學仔咧，即係叫舊同學啦，全部出嚟做嘢噶啦。咁啊經常咧會分享一啲情歌啊，講下啲拍拖啊，你最近點啊，識咗咩啊咁樣，好八卦啊。啲男同學咧就會想、哎，你最近嗰個點樣㗎？有冇上嚟睇下？你會唔會㗎？即係好想知道啲朋友最近有冇拍拖，因為如果當幾個男仔咧都未拍拖咧。边个开始拍拖呢另外嗰啲会好紧张，系咩咩？你而家拍拖系咩点样样嘅咁？会想知噶咁咯。咁嗰年咧就成日听就 Air Supply 嗰个。 系，咁你嗰阵时你嗰个系边个？ 嗯，你都唔识啦。 唔系我了解一下嘛，即系做咩啊？ 两个字。佢好中意两个字嗰啲，有冇留意？即系系咯，唔讲啦。 好啦， 到我啦。好啦，其实我觉得有时咧，有啲嘅歌曲咧，系真系会一听嘅时候，你就会谂翻起一啲嘅画面嘅。咁啊，呢一首歌嘅话，我从来都冇谂过嘅，就系会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会一齐听，跟住咧一啲陌生人同你一齐喺架车嗰度唱嘅。咁啊，话说咧就有一年我去台湾地区旅行啦，咁就 book 咗有一架车咧，就有一个司机哥哥咧，佢会系载我哋会周围去嘅。咁譬如可能会去咩阿里山啊，咁一个比较长途啲嘅。咁所以其实佢都会跟我哋咧有成三至四日嘅时间。咁其实咧有一个陌生嘅人，慢慢嘅话咧，你就大家一齐食嘢啊，佢每一日就系第一个就系嚟接你啊，咁样都已经成为咗一个朋友噶啦。咁其实咧呢一位嘅司机哥哥嘅话，点解我到今时今日都仲咁记得佢咧？就是、因为其实佢嚟接我哋嘅时候有少少大叔 feel 嘅，咁、大叔 feel 嘅话，咁大家都会谂住嘅就系、是，唉死啦，佢一定会系讲好多啲咩想当年啊，点不知咧佢一上车嘅时候嘅话咧，佢同我哋讲话好啦，而家今日咧我会车你去边度边度边度，不过你介唔介意？因为咧会比较长途，你介唔介意嘅就系我要听歌，咁我就话梗系好啦，咁同埋嘅就系我自己都可以趁咁嘅机会啊，又睇下你咁嘅年纪嘅人嘅话，究竟你会听咩歌？睇佢个样嘅话，我就会觉得嘅就系唔紧要，其实我都忍得住嘅。如果你我话俾我听嘅就系我估计啊，佢应该系会听嘅就系话系邓丽君啊、刘凤平啊，即系等等呢啲咁样嘅话咧，我都唔介意，我系估计系会播呢一啲歌。点不知嘅就系、是、哇，一听落去嘅时候咧，一阵间我要呢一首歌曲嘅话，就佢一插落去嘅时候，我就系听呢一只歌曲啦。跟住落去嘅话仲精彩，佢听嘅系咩呢 Coldplay 啦、Oasis 啦，同埋嘅就系 Sway 啦，呢啲咁样嘅英伦音乐啊！我哋一路一听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已经哇鸡皮都起埋，我就话究竟呢一饼带系你啊，定系你嘅仔录俾你啊？佢话唔系啊，系我噶。其实每一时候嘅话，我喺揸长途车嘅时候咧，我就会听 Coldplay。咁跟住咧，大家就一路揸紧一路车嘅时候嘅话咧，就一路喺度唱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其实你讲紧话即系卡布卡拉 OK 嘅话，我谂我哋应该系最早咯，我哋一齐唱。 Yeah! so. Coldplay、 yeah. Yellow， 好可惜，嗰个演唱会我买唔到飞。Coldplay 嗰个演唱会我买唔到飞，好惊喜。 哇，又系令我耳目一新。 哦， 系啊，真系啊。嗱，我記得咧， 幾好啊！所以個歌對你嚟講都係新歌。 係啊，真係啊，幾好啊！ 好啊， 因為頭先咧，你講開嗰啲本地組合啦，我突然間醒起咧，我即刻改咗嗰個碟啊！我突然間諗起咧，其實我接觸多啲嘅歌星啊，就係嗰陣時響 TVB 做呢一個勁歌金曲，嗰陣時真係耳目一新。係 咪都係八十年代？ 八年代八七八八度啦。嗰時阿鋭有做主持嘅， 有啊，我同周慧敏啊嘛，李宇陽 啊 嘛， 系啊， 同埋 Money 啊嘛， 系啊，我應該有同你夾過嗰陣時。 嗰陣時我叫勁哥四老契，有個名㗎。咦？ 嗰時 叫契姐契哥㗎，係 咩？ 係啊。 嗰時我同阿李宇陽比較熟啲，佢好 玩 嘅， 佢好好 好玩 㗎， 佢真係好好玩 嘅，好 gentleman 㗎，好 take care 啲女仔㗎， 同埋佢有似鬼鬼地，好笑 啊！我叫阿哥㗎， 係咪？ 李宇陽同我哋之後。 我記得，好玩嘅，好玩。嗰陣時咧，同我做編劇拍檔咧，係一個男仔，佢好中意音樂嘅，佢永遠就係嗰啲尖頭鞋咧、黑色皮褲啊，即係嗰啲死亡派咧，一抽而落去，十隻手指有八隻大戒指嘅，係啦，困局哇！你整到我喎，咁我唔識，我就聽佢啦，真係唔識啊嘛。咁有一次咧，佢好興奮話俾我聽，咩事啊？我今日咩嘉賓啊？他说这一对他是很喜欢的什么东西、啊、我说叫 Blue Jeans、什么来的我真的不懂啊、他说 蓝战士 是啊给些资料我看哇头发长长即是全部爆炸头那款呢 他本身是音乐人来的 是啊 很 厉害 的音乐人 是啊又弹吉他又成我真的孤陋寡闻哇好犀利的是啊他很开心他跟着即是准备入厂的时候听日入厂了他说哇我要准备一下先那么第二天呢因為我記得係三個啊嘛，突然間遠遠個廠打開門咧，有四個 P 披住头发人入嚟，我点解会有死角？ 好似好兴噶， 系啊， 一定系电乱毛噶， 系啊，即系哇，系啊，死咗啦！点解 多咗一个？ 多咗个嘅咧？后来我发现，原来我同事 扮埋个 头发， 扮 系啊，因为佢好中意佢哋嘅，佢自己又玩吉他成嘅，咁我觉得。哇！我真系个听佢哋嗰晚好开心，因为佢哋咧玩咗好多首歌。 嗯 ，live 啊 ，live 系、 嗯、音乐速系好高，本来就做 佢哋上嚟，梗系 live 啦。所以 乐手嚟噶嘛， 系啊，好多人，我觉得嗰晚嘅厂好多人围住喺度听，即系成一个 mini concert 咁样样。咁佢哋玩呢首歌嘅时候咧，我个拍档话俾佢听：，哇！呢一首真系好好听，呢、一首就系 喜有似你啊！我估你应该 拣。系啊系啊，我记得嗰晚咧真系。我好似一个乡下仔出醒咁样，哇！原来 你有冇捞埋假发走埋佢？ 我冇假发， 收埋我，收埋我， 攞个地拖咯， 男战士，男战士。 冷静凄风萧瑟，仍是未困独我行。长夜雪纷飘，总少你。问到底几许挣扎，浓雾或可是太阳，连月盼送。从前童话过胜利，火中花香且烫，找紧他一遇要得到。哪怕呼叫，悲观充实愤怒，忧郁掩饰冷豪气，有此理。越情越情越爱，困扰着未来。找不到振作所在，尽全尽狂尽放，气烟花灿烂，那时候你我已变巅峰，让理想冰封生锈，疲倦面对俗世人，云雾里躲。 CIBS 人人广播， 睡眠有办法。 佢系睡眠科学顾问 Kevin。 瞓得好同埋瞓得唔好，第一件嘢我要揾翻你嘅睡眠动物形态，最唔需要瞓觉嗰个动物形态咧，都要瞓差唔多六个零钟嘅。因为其实你点样瞓，瞓成点样样，你需要几多个钟头去瞓觉，都系由你嘅 DNA 系自己掌管嘅。 CIBS 节目《睡眠有办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冇人知元宇宙全方位360度即系咩？ 我知啊，即系 Metaverse 360啊。 咁有冇人知如果向高空360度工作即系咩先？ 我知，即系有好多高空工作安全守则要遵守。 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调运工作危机重重。 做足安全措施就最轻松。 我哋系 OV 中宇船 Rappers Lab K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好系列去到12点，咁啊交俾呢一间新闻部啦。咁啊，同完新闻之后咧，继续翻风骚快活人，再有一小时。首先系会访问麦玲玲师傅，今日对有一集咯噃，记得听啦。先听12点新闻报告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寻找快活人生，麦玲玲师傅。好，麦玲玲师傅你好。嗱，今日咧又再讲下呢个寻找快活人生。不过寻找快活人生之余，我都想问下师傅啦，点样寻找到今日嘅人生咧？咁样啦，上一集我哋讲到咧，师傅话细细个开始有命理嘅兴趣，即系睇下啲系咪由睇嗰啲相书开始啊？因为我谂好耐以前噶啦嘛，即系呢啲每一年年尾咧，系咪？不过即系可能一批一批师傅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系咪喺你系咪由睇开嗰啲书开始引？ 系应该咁嘅，系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好中意过年嘅时间睇到啲前辈喺个电视度讲十二生肖。 哦， 咁我就一定 嗰阵时边几个？ 嗰阵时候宋韶光，嗰阵时多数系宋韶光嘅，咁喺 TVB 嘅。然后跟住我仲记得大家话宋韶光个背景咧，就系、是、因为佢系一个讲历史啊，讲中文啊，喺大学入边嘅讲师，咁所以讲得系比较有层次啊，头头是道嘅。咁我记得每逢过年我就望住个电视就。 嗰阵时你几多岁？ 好细个，阿妈仲成日话冲凉啦，睇电视，即系我仲记得呢一句嘅。 喂，以前细路仔咧。唔识冇打机呢样嘢嘛，咁所以一放学咧，第一时间书包摆低，衫都未换咧，又睇咩430穿梭机啊、超人啊嗰啲咁。 我就唔系好睇其他电视嘅，我就系中意睇呢个十二生肖。咁咧过年咧就十二生肖。咁当时我细个就一个志愿，哇！如果有一朝有一日我能够喺电视度讲十二生肖，我就好开心啊！即系呢个系我嘅志愿嚟嘅， 即系你唔系做港姐， 我唔系。 有啲细路女就是、我要做港姐，我要做公主。 咁所以系啊，我就好中意讲十二生肖。咁跟住。听到呢啲啦，咁我对玄学又好有即系好有兴趣啦，同埋因为嗰阵时屋企咧好多时会有时请人请啲嗰阵时就唔系话一啲风水学家嘅，系啲阿婆啊问米啊一啲 请翻嚟， 请翻屋企睇，即系阿妈系一个好迷信嘅人嚟。 我成日以为问米系佢自己一个黑房咧，搵个鞋打下打下咁。 请上嚟问嘅，因为 有嘅咩？ 有噶，因为我记得咧，我阿嫲嗰代其实系有好多即系 问米咧。对唔住啊，真系并无贬义。我系啦，我硬系觉得好似有少少惊地咁样样。 所以我哋 因为睇得电影都问米嗰啲，系 我哋细个都惊噶。 突然间反你对眼咁样，用第把声。即系 拍 仲请翻屋企添啊！ 系，因为有好多祖先啊。因为点解会有呢个动作咧？嗰阵时因为打，即系我嫲系生咗好多个细路嘅，咁最后 是以前都有人家生好多， 系啦，最后剩翻嘅系姑妈同爸爸。咁但其他咧都系喺打仗时间过咗身，咁、所以啲老人家系好挂住走咗嗰啲细路，就一定久唔久又话问下米啊，睇下佢生活成点啊。咁点知喺厂咧就系即系都有啲灵异嘅。咁其中一个过咗身嘅阿叔咧就话要结婚。就經過問米婆嘅溝通之後， 我要吞下我個腦先，即係有個死咗，對唔住，有個過咗身嘅人， 係啦， 透過問米話想結婚，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就安排一個冥婚嗰啲，咁我記得明記得咗啲親戚，總之我屋企好多呢啲嘢嘅。嗱，當時我細個咧會感覺到有啲哇，好似好迷信咁樣，真定假假，即係嗰啲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就卒之有一次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阿姑上嚟啊，即係問家宅嘢啊、問事嘅時間咧，就話過我。若率听到佢话我妈妈喺某一个年份度个身体有事， 如果过到呢个关就会七十几岁，过唔到就系咁上下啦。 以前有呢啲说话， 有佢讲得都几 firm 嘅。 听完之后咧，咪好惊咯。 细个唔系好识惊，直至件事真系发生咗。咁我就即系我就觉得我喺脑海入边咧就 有咗呢个印象， 想翻呢件事系啦。咁我就觉得我对命运，我就觉得啊，到底系阿姑睇得叻啊，定系阿姑咁啱撞口挂准咗，定系命运原来我哋系冇得超脱嘅咧？咁我先更有兴趣去学。咁当时亦都系喺应该系柜台啦，有一啲前辈。做一啲節目嘅，咁有個師傅咧，林真師傅係長期喺度噶，係星相學，佢係聽聽眾把聲嚟算命噶、我覺得好神奇，係啊，有淑梅姐啊，有嗰啲 好耐啦， 好耐啦，你諗下我哋細個嗰陣時，咁會唔會咁一個星期一次？但我聽住心機，我覺得咁神奇嘅， 聽聲都知 係啦，我唔知道有冇記上嚟啊，而家先知啦。咁但係次次都聽眾都係話好準啊，師傅好準啊，師傅咁樣，咁我都哇好犀利啊，呢個術數真係～我一定要报名参加，咁当时佢哋系有报名嘅，喺收音机度有讲到话，嗱我咧就开呢个班啦，咁啊要报名嘅听众咧就寄信嚟呢度，咁我咪寄信咯，都系其实从电台结缘嘅，咁啊寄信入大石沉大海，冇人通知我上堂， 梗系你细个啊嘛嗰时， 可能我唔知道个操作，可能大家 可能佢觉得你太细个， 我就打电话追问，我话哎呀我明明想报呢个班啊，咁佢就话嗰阵时系师傅个仔负责嘅，佢话满晒咯。睇下冇后备啊，到时咁后来打翻嚟话有啊有啊，咁可以上。咁当时我的咁我就去上堂啦。咁全班都系嗰啲叔叔啊、婶婶嘅，系真系我最细个嘅。咁啊，师傅又真系最锡我嘅，又觉得我瘦女啊。咁啲师兄又都会几照顾我啊。咁就从此就踏咗半只脚入去。咁啊，但系原来上堂都好多嘢要学，面上都分初班、中班、高班、深造班， 系好似我哋读书咁。 系啦，又紫微斗数分咁多班。咁好在屋企支持啦。其实嗰阵时学费都唔平嘅，要嗰陣時先八幾年嘅年代，咁就一路學落去，咁師傅好快啊，三個月到就帶我出街，都一路上緊堂嘅，帶我出街去見下佢啲客啊，咁啊即係多咗好多實習嘅機會，咁就幾好啦，係啦。 有冇一個即係跨進點啊？即係或者一個考驗點啊？即係話，喂，今次你自己去啦，咁樣，即係我唔幫你啦，咁樣。 有一次佢嗰个就唔系考验点嚟㗎，系一个惊吓点嚟㗎。有一次呢就师傅去睇一个九龙嘅大型屋苑啦。咁、那个朝头早睇完就冇乜特别嘢，咁佢諗住会再去一次嘅。咁呢但点知个客夜晚就打电话就搵师兄就话喂好似有啲事喎，好似有少少灵异嘅。其实我师傅就唔系好睇灵异嘅嘢，只不过佢嗰间屋有少少就先去睇咗。但点知呢夜晚个客经过师兄打电话嚟就话喂陈太好似鬼上身变咗声喎，咁师傅就话我冲咗凉我瞓觉喎、叫啲叫啲徒弟过嚟睇睇啦。咁师兄就打俾我，师兄话喂师傅话冲咗凉喎，我哋一齐过去喎。我话吓好驚喎，跟住点解过到去呢啲师兄仲衰，佢话喂嗱领师傅领领。你就最晒，你入去，我哋睇门口守住。我话吓，我入去咩？ 即系，但系有冇指引噶啦？即系如果你见到佢咁就咁，如果见到 有指引嘅，咁啲 即系睇你话夹佢中指啊嘛。 系啦，类似咁样嘅，即系有沟通嘅，有沟通嘅，有个程序。 传嚟 嘅 就系呢啲，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咁后来都即系佢嗰个就唔系好严重，而我师傅亦唔系专业，系同灵体有关嘅，亦都唔系嘅。佢专业其实都系算八字啊、睇风水啊嗰啲。咁但系有客有咩情况，咁佢多少都懂得应付嘅，咁但系嗰次嚟讲就系啲师兄系拱咗我入去咯。 咁入到你见到点啊？ 入去系变咗声，有你会觉得个客系变咗细路仔声嘅。 哦， 系咁都系一啲。 哇！但系你啱啱初出茅庐嘅啫。 我其实算大胆噶啦，即系女仔嚟计咧，我相对上系比其他人大胆。无论第一次做节目，我个人系唔系好怕面对我。即系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电视台，又系我老公系咁叫我，佢话：，唉，唔好上啦，那个节目咧成整蛊人噶。我话吓系咩？因为跟住佢话：，个个嘉宾啊都被整蛊噶，你会唔会考虑下唔上？我话唔紧要啦，我又冇名又冇姓。惊咩啫？咁我就照上嘅。 你仲记得啊？ 系啊，我仲记得啊，因为佢哋个个都有少少觉得，可能佢即系觉得应该系受保护啦。咁我都冇所谓啦。 都冇乜心理包袱啊。 系啊，真系冇噶，仲唔做乜咁惊？ 整蛊咪笑我唔算咯。 我其实成日都系咁嘅。你叫我上去唱歌，我又觉得其实我觉得唔死得嘅嘢，我就试下噶啦，冇乜所谓啦。 嗱，所以而家阿文玲玲师傅而家真系好犀利，佢而家咧八面玲珑啦，即系好耐以前咧，你已经同龙夫合作啦，唱歌啦，rap talk啦咁样。咁最近又拍埋戏啦，咁。 分啦。其實你係咪冇任何嘅框框俾自己？總之你揾我，你夠膽揾我，我就夠膽做，係咪？你係咪本住咁嘅態度？ 可以咁講，因為我成日覺得人，我成日都話人係唔應該離地嘅。如果你係好師傅級咧，你永遠喺一個好高嘅位置咧，或者係你永遠去向下嘅角度，因為啲人嚟問嘢請教你，你一個師傅，你嘅地位係好崇高嘅，你就變咗咧。永远高高在上，咁你慢慢其实你就冇人同你嗰个平衡嘅关系，咁我觉得咁就唔系咁好嘅。点解我咁大气瘾，或者系点解我咁鍾意做一啲好似同自己核心业务无关嘅？因为我觉得我仍然需要接触人，人系最得意嘅。你多见人嘅话咧，你嘅人嗰个成长啊，或者有个关系，我好鍾意有个同事嘅关系啊，或者系一群人一齐去做一样嘢，我好鍾意。我记得我同阿黎耀祥讲过，喂，师傅咁辛苦派你做咩啫？我话唔知咧，我觉得好似有一堆人一齐食饭盒， 好 开 心， 跟住话食饭盒啫系嘛，我哋带你去，我带你去环店啊！你打开个盒就系沙嗰阵时，睇下你觉得开唔开心啦、啊。我会觉得只要可能个心态唔同啦，我任何觉得好辛苦嘅嘢，我觉得都系有个期限嘅。同埋如果你 fast forward 成件事，你觉得总回头望，你都系一个乐趣嚟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唔怕嘅。就以前嘅隔离啊，或者系啲人成日话喂拍嘢去环店好辛苦啊。我又覺得轉咗個心態，你覺得喂呢個係你嘅放暑假，或者呢個係你人生入面唯一有機會試嘅嘢，就算拍戲都係㗎。佢哋今次話俾我試開槍啊、追逐啊嗰啲，佢哋話哇好辛苦啊，困喺嗰個可能喺一啲火櫃場入面咁樣。我話唔緊要啦，你真實嘅人生唔通真係會開槍咩？成世人都未開過啦，咁好玩嘅嘢梗係要試啦。即係我覺得係個心態。 似乎真係犀利，因為咧我都拍過幾次嗰啲叫做可能有啲叫林记啊 ，KFC 啊，但有角色嘅，但系当然系唔系好重嗰啲咧，但系都系好辛苦，的确系辛苦嘅，即系人哋嘅所有嗰种辛苦我系体验到嘅，即系点样俾人，我嗰次咧就俾阿张耀扬咧就喺个吧台由呢一边掟过呢一边，再拉落地，个头要冚，导演讲啊，你个头要冚落个铁凳，砰，跌落地下，再拉埋嗰边。俾阿张耀扬捉住个头发撞埋玻璃咁样，听完我话我可唔可以走？但系我谂，即系如果你本住一科玩啫嘛，我又睇下你点拍， 系 咪先死得人咁样吓？ 咁我又开心嘅。即係就算有時係好熱，我記得拍個櫃台一啲英文節目咧，即係去出去拍嗰啲咧，亦都係好熱，仲要戴埋假髮，哇！即係係辛苦嘅。但係你回心諗下，喂，真係冇乜呢啲機會，好快個節目可能未必有喺度噶啦嘛，係咪先？咁所以你諗翻當時都係開心嘅。 好啦，我想問一個四個字啫，呢個四個字咧，我相信可能好多會相信命運嘅人都會講吹吉避凶。人生其實有冇得吹吉避凶嘅咧？除咗有時唔係淨係師傅嘅，有啲嘅命理书啊，或者其他师傅都要讲下，就系咩带啲咩啊，诸如此类，着啲咩色嘅衫啊咁。但系人生，譬如头先你所讲啦吓，你 husband 都叫你喂唔好上啦咁样，其实都有一种吹吉避凶。你觉得嗰样嘢喂有少少中伏，唔好去啦咁样，都系可能会真系避开咗。但系同样地，你系失去咗啲机会啦。咁所以我就想问师傅，你点样睇吹吉避凶？有冇得去接近吉避开凶，定系根本上你唔埋去，你根本唔知吉定凶咧？ 我会咁谂，我成日觉得好多人觉得自己唔好运，或者系好似遇到啲麻麻地嘅嘢嘅时间咧，你只系望住眼前嘅嘢，你冇谂到个原因。世界上大部分嘅人只系好怕个结果，但系佢冇怕到个原因，或者系唔记得咗个原因。而所有嘢其实都系有因有果嘅。咁譬如你话有啲人觉得自己我际遇好差啊， 冇人赏识我、啊， 遇亲嘅都系渣男啊，你又唔谂下？你好恨拍拖，明知唔得都中个头来嗰阵时，咁你一定有呢个结果噶，系咪先？所以命运都需要管理嘅。我成日都话，你如果你管理得好，自然有一个好嘅结果，你就能够做到吹吉避凶。如果你喂拍拖，你都审视下人哋嘅背景，而家网络资讯咁好，你都即系食嘢，你都睇下食评啦。人哋可能前面一个分手，两个分手，三个话呃钱嘅，你都仲系要去嘅。其实一定。会有好结果嘅、哦， 爱情系麻木噶嘛？ 咁你难唔可以咁讲嘅，有好多嘢系需要理智少少嘅。 咁亦都譬如你話啊，可能有啲嘢當然係唔好彩，但有啲嘢係自己一手造成嘅，但大部分嘅人都係唔記得咗， 都 係覺得係咪？ 即係有句説話講得好啱，你俾人呃第一次咧就係你唔好彩，俾人呃第二三次咧就係你蠢啦，係咪咁講啊？係啦， 咁我覺得盡量自己努力啲啦，盡人事應天命，你做到最好，盡量去做嘅話，然後睇個天俾唔俾你。當然有時人緊有喜樂嘅，但係如果你個底唔係太差嘅話，其實终会好翻嘅。 嗱，其实咧呢啲说话咧真系好激励性嘅。不过咧，对于一啲可能喺低谷再喺低谷嘅人咧，因为我都试过啦，系好冇意思嘅。即系 咩啊？你弹翻上嚟噶咯？ 弹到又系啫。 我哋识于微时噶。 弹到就系、是，即系有啲人咧，佢会觉得点解呢一段叫低谷期咁耐噶？或者点解我？咁耐，我已經好努力，但我得翻嚟嘅嘢都好似同我想要嘅仲有一個距離咧咁。阿師傅，今日如果你點樣去俾翻一啲嘅好啲嘅或者開心啲嘅激勵出嚟？如果一啲永遠覺得自己及不上人啊，得到啲嘅嘢又好似好少啊，點樣努力都冇人賞識啊！即係如果呢一班人，你會點樣激勵佢哋咧？嗱，你頭先都講過啦，唔開心嘅人就去睇上書啊，揾師傅啊。咁呢一樣嘢其實都係一種叫做。少少療愈啦，即係希望心理上都聽完之後都，哦，出年會好啲啊，咁希望出年好啲啦咁樣。但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喺等待過程之中，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即係等運到啊！我哋所謂嘅等運到， 其實冇等運到呢個過程嘅喎，永遠都應該係要踏出一步嘅喎、即係 要做， 要做嘅喎。即係譬如你真係覺得自己麻麻地嘅時間，我會覺得你仍然係要充實自己每一個生活，譬如狀態啦，譬如身體健康嘅狀態，你要做運動去 keep 啦。我頭先話要充實自己，包括去一啲、即係好多唔同增值嘅即係知識嘅嘢啦，你需要做啦。將眼望下世界有咩， 睇人做緊乜嘢，睇 一 個潮流興啲乜嘢， 冇 錯，好似今年啲人不停講呢個人工智能，咁呢一樣嘢都係一個大潮流，咁到咧自己呢方面會唔會有啲咩可以配合到啊？ 冇錯啦， 咁 我覺得終於即係始終，如果你喺個觸覺係夠嘅話，亦都係接觸面係夠，千祈唔好匿埋同埋一路轉住去諗一啲嘢，同埋你當你未去到一個位嘅時間，你回心問一問自己，我成日覺得。人你点解系咪自己有嗰个想法？人会唔开心，因为其实都系有时有啲妄想心嘅。你希望自己去到边一个 level， 或者你唔好同人比较。人因为人比人真系比死人嘅。如果你已经系健健康康吓、即系家庭系唔差。所谓我话门前无债主，屋中无病人，其实已经系好开心嘅。 好好好呢句说话。啊，师傅嚟到咧，咁我当然唔可以即系就咁放师傅走啦。可唔可以问多一样关于命理嘅事啊？就系嗱，而家疫情咧就放缓啦，其实系好开心嘅，即系嗰种开心系一种好释怀嘅感觉。即系当大家咧，嗱，譬如我今日同阿师傅做访问咧，都冇戴口罩啦。 系啦， 即系我谂上次都仲戴紧口罩。 戴紧 系咪啊？ 系就咪经过疫情，你会更加懂得感恩嘅，因为原来有啲好简单嘅。一温室疫情一度做唔到就做唔到噶啦，行唔到出街就行唔到出街， 系啊， 系啦，见唔到人就见唔到人， 见唔到就见唔到噶啦。尤其是你如果真系咁唔好彩，你中咗，你真系乖乖地喺屋企咯，咁啊闷都要喺屋企噶啦。咁样，我想问嘅就系话，你点睇未来2023跨到2024年啊落嚟，即系嗰个社会啊，或者系一般人啊，咁即系你会睇好定系你会觉得都会差唔多啊？暂时嗰个气氛 会有少少唔同，但系呢个咧就真系同玄学有关，因为呢二十年我哋叫离啊，离卦离运，离咧系一个大家分离，一定冇以前咁紧密个关系，无论国际关系，无论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咁离亦都系代表住喺身体上系代表住眼睛吓，咁大家都会睇住个 mon 啊，睇电脑啊，睇嘢啊，咁眼睛嘅健康会差咗好多啊，所以眼科医生一定最好生意。咁亦都喺个地运上亦都仍然有啲变化啦。但好在就系我哋成日都强调话喺离运入边，我哋希望个山水配对系北边有水，南边有山。咁香港岛仍然系唔错嘅。咁所以我相信都会慢慢好翻。但系人同人之间关系系要修补咯。 冇错，香港人，我哋继续努力，希望每一个都做一个风骚化嘅人。Yeah. 今日多谢晒麦玲玲师傅， 多 谢晒，多 谢 晒，拜拜。 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 再一次多谢文玲玲师傅咧接受咗两个礼拜嘅访问啦，同佢倾下偈啦，讲下人生啦，讲下佢出道啦，讲下佢自己点样睇工作呢一样嘢咧，咁样翻翻嚟咧十二点半之后，仲有半个小时，首先会有呢个 Dr. Eric， 今日讲啲乜嘢呢？咁样留意住啦，同埋一阵会有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送俾大家嘅，33度气温啊，非常之炎热嘅，相对湿度71%。十二点半先听十二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切，一意孤行强推福岛核废水排海，违背国际法义务，危害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绝非负责任国家行为。謝展環在報章撰文說，跨部門專責小組已經作出準備，一旦日方啟動排放廢水，特區政府就可以即時採取措施，禁止福島一帶沿岸最高風險縣份的水產品進口，以及對其他有風險縣份水產品的進口實施嚴厲管制。他又說，估計香港一帶水域受到核廢水直接影響的風險不大，但是萬一因核廢水排放導致市民對水產的需求大減，嚴重影響漁民生計和持續運作，甚至需要轉型，可以透過現有的貸款計劃和漁業持續發展基金為本地漁民提供財政支援。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同前年被指撰文呼籲市民參加未經批准的六四集會，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他經審訊之後被裁定罪成，判監15个月，去年底上訴得席，獲撤銷定罪。律政司不服上訴裁決，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今日接納上訴涉及的問題具有重大廣泛或關乎公眾的重要性，批准上訴許可，聆訊排期在11月22日進行。律政司就終極上訴提出兩項法律問題，包括對於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告可否在抗辯時爭議警方發出禁止公眾集會通知的合法性，如果被告可爭議集會禁止令的合法性作抗辯，法院應該採取什麼正確方法考慮有關爭議。前離島區議員黃俊陽涉嫌假冒一名長者的兒子騙取長者給予10万元保釋金，被暫控一項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今宵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暫時無需答辯，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案件押後至9月28日再訊，黃俊陽需要還押。28岁的黄俊阳被控今年5月30日以欺骗手段假冒一名事主的儿子，声称因为一宗袭击案被警方拘捕，需要现金保释，不诚实地取得对方10万元，意图永久剥夺对方的财产。观塘早前发生9宗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9名年长女子怀疑被骗去合共大约97万元。警方调查之后发现黄俊阳涉案。黄俊阳在2019年当选区议员，前年因为宣誓无效而丧失区议员议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77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4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0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3跌6仙，腾讯控股330.6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65.84跌3.6。阿里巴巴82.7跌1.35，美团121.9跌1.6，汇丰控股59.9系升2.5，建设银行5.1跌2仙，友邦保险81.2升1.25，中国海洋石油11.68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39.77，瑞士法郎0.91，加元1.336，人民币7.1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31,594点，跌319点。港金报18,20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19美元，卖出1,9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经历3年艰苦学习，高粱超级成为中尉，而顾一野亦升任为连长。在即将展开的演习入面，这对惺惺相惜的战友竟然发现部队出现训练作假的问题。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多谢 Eric， 喂，早晨 你好啊， 你好啊， 你点啊？ 我今日真好好好美丽嘅天空，我要赶时间做你嘅节目。 是咩？而家出面好好天咩？唔系落紧雨咩？ 出面有呢啲好晒 嘅， 系啊，好飘忽解嘅。 你冇留意香港好似去咗泰国咁样咩？啲天气好似朝头早落骤。 哦，你而家唔喺香港啊？ 唔系啊，佢话而家香港天气好似泰国咁样啊，系咁咯，我觉得咁几舒服啊， 系啊，热下又凉下咁样， 没错啊， 几好几好吓。 今日我哋讲乜嘢啊？ 啊，今日我哋讲生活质素， yes， 即系去到尾段嘅生命嗰阵时点样？因为最近有个新闻话有个叔叔啊，就。好似话抌咗只狗喺个街边嗰度，包咗几包胶袋或者乜嘢，咁样就 仲要嗰只 B B 狗嚟噶，B B 八哥狗啊！好似我睇新闻咧，佢就话咧， 系啦， 睇过医生就话呢个唔知咩传染病，咁佢话惊嗱，佢嘅讲法吓，佢惊传染佢屋企嘅狗仔，咁佢就好唔人道咁咧，包住佢就抌咗喺街。 系啦，咁就呢、這个即系呢个古仔话俾我知啦，即系唔评论呢个人啦吓、不过就好多人喺呢个世界上都几无知下啦，即系佢正常常识冇乜啦，咁样就二咧就系、是、就系、是。 就係唔知殘忍係咩啊？即係我當我講呢個人係最好嘅一面啦，好嘛？即係純粹當古仔咁講嘅啫。咁就即係你最好嘅一面都係佢無知啦，佢唔即係原來聽到呢啲病個，佢聽唔到個醫生嘅個信息係有得醫又好，冇得醫又好，就唔知點應付啦。屋企又唔明白病係好容易，都即係呢種病。容易隔離啊，或者點啊，好難想像醫生就咁抌你翻屋企話俾你只另外只狗傳染啦。另外只狗其實都好難傳染，如果成年狗，所以好多因素話俾你知，其實唔係咁危險啦。狗同狗傳染嘅病有啲危險，不過 unless 你成屋都係 BB 狗，應該唔係好危險嘅啫。 即係如果有一隻病狗咧，我哋嘅處理方法帶翻屋企，其實唔係好似佢想象中咁危險，係咪？ 即係唔係好似舊時 COVID 咁樣咯？ OK， 即係簡單啲講嘅話，其實會唔會係無知啦？無知並冇貶義啊，嚇！即係其實咪就係對於呢樣嘢嘅話，佢認識唔係啦， 咁啊，好明顯佢同埋佢對殘忍嘅常識，即係我認為唔係藉口嚟噶啦。坦白講，你擺個 BB 狗喺個膠袋，喺抌喺街邊，冇咩藉口嘅咯。幫我就點樣去幫佢， 所以咪好唔人道， 我都幫唔到佢唔到。 但係好奇怪咧，個新聞後嚟所講咧，就話佢咁有人救咗佢啦，揾獸醫去醫啦，驗到咧佢唔係傳染病，係嗰啲唔知咩腸吐腸。 腸吐腸就成日都見嘅，其實即係 醫得㗎嘛。 一年见两三单咁样啦，你睇个诊所睇几多 BB 狗啦，想做讲即系你一段肠咧，你当一条喉啦，咁样就佢会 夹住咗， 卷咗入去自己咯。 系， 但我就唔系好明点解佢有错误嘅资料，定系佢自己一套嘅講法啦，我唔知道，即係佢點會覺得係傳染病咧？咁定係佢根本知道唔係傳染病，不過只係想唔要咧？咁呢個就唔知道啦嚇。咁啊，等 係啦，呢個係好難講啦。呢個就或者佢本身以為真係傳染病，同佢講佢傳染病，可能同一時間有傷風 ，who knows 啦。咁就其實咧，即係呢個帶入我哋正題咧，就係我認為。生活几时是啱去人道毁灭的动物咯？ 嗯，哇，呢个真系好难的决定啊！ 啱啊， 系啦。咁我认为第一样嘢最简单，就要呢个决定咧系你决定，最尾呢个选择系你决定， 系主人的决 定。不过你一定要咨询个兽医嘅意见。 系。 啊！唔系你自己话喺屋企话我要佢要死啦，咁我哋翻带去，即系纯粹医生都唔俾同佢讲两句，就带佢人道毁灭，咁系错嘅。所以第一样嘢要咨询个医生，有啲医生会有经验话你个病有冇得医，值唔值？最紧要系值唔值得医， 值唔值得 医？ 哦 ，OK。 价值观嘅问题咧，系好个人屋企嘅。 系啊， 冇错。你讲到你价值，你值唔值得医咧？呢一样嘢就真系好大商榷、 争议啊 嘅余地啦，系嘛？因为 系 你会见到每一个人都会有唔同嘅一个即系条界线嘅。 嗯，因为咧有啲 case， 我做医生咧，我系唔可以 judge 人哋嘅。有啲客人好快 judge 人嘅，话哇咁都要人道毁灭咁样，即系 我同意。 我咁你又唔知人哋嘅家庭 系冇错冇错， 基本上交唔到租噶啦。听日如果咁，咁好明显有其他选择。如果只狗健康嘅，你加唔到租都唔关我事啦。我都一脚引你，叫你话如果你冇选择就。一定有選擇啦，咁樣唔使死啦。總之有啲選擇係。 但係 Harry， 我想問，所謂叫做人道嘅，其實嗰、那個應該係話其實最基本嘅嗰樣嘢，係咪從嗰隻寵物佢嘅身體作為大前提啊？ 係唔係？ 就唔係話嗰啲嘅就我冇錢啊？ 人道毀滅呢個字咧，就有兩個意思嘅。一啦，係嗰刻最人道嗰樣嘢去做，因為俾個尊重個隻動物。可能有好多嘢引致你想做嘅，譬如係 hygiene， 因為佢喐唔到，成身污糟邋遢嘅 ，right？ 你隻動物日日都痛嘅，佢盲咗兩邊盲咗。嗱，有啲人咧，呢個係一個好個例子，一個人嘅答案同另一個人嘅答案好唔同嘅。只狗盲咗，騰來騰去，周圍大小耳便 ，right？ 咁樣就只狗好明顯都唔正常嘅行為上。咁啊，個人咧 handle 唔到嘅，咁佢帶嚟人道毀滅係咪啱咧？呢、這個好灰色地帶啦。有啲人就會話一定唔得啦，我只狗夠慢啦，我自己只狗夠少慢嘅。 係啊，但我可以照顧佢啊嘛，咁係咪？除咗就係、是、 唔同人有唔同嘅答案。 係啊，但係除咗我諗就最多人都會覺得嘅就係個著眼喺度嘅話，就係、是、個動物佢有冇 suffer 咯。 嗯， 佢痛嘅就一定冇得讲噶 啦， 系咪？系 啦，吞来吞去， 即系佢照顾唔到自己。 嗯，系啦，即系有呢几样嘢有影响咯。饮即系大小二便，唔好讲饮到水啦，饮到水佢都自然会死啦。佢就 就即係又係食嘢有冇問題啊？有冇仲有冇胃口啊？有冇日日痛唔痛啊？喐唔喐到啊？喐唔到唔會成身少少尿尿啊？呢啲咁嘅嘢咧就會我認為啲基本身屬於問心嘅，佢呢幾樣嘢你面負得嚟。所以我有個好極端嘅例子，我有個契媽咧，愛心爆棚嘅，佢領咗只狗 B B 嗰陣時。七個月八個月大咧，成隻狗喐唔到噶啦，全部啲教免疫系統破壞壞曬，成世喐唔到，個狗要會可能好可能長命百歲，最尾十幾歲先過身啦嚇。 嗯嗯，醫唔到噶啦， 就 咁點解佢長期瞓喺度 毀滅噶啦？因為唔係唔合理，隻狗完全喐唔到啊，每一個教都喐唔到啊。不過咧，我個契媽就退咗休，佢其實 佢覺得始終 有 一條生命， 有時間資源啦。咁樣就日日代佢自己對腳代佢只狗對腳，日日帶佢行街啊，當咗佢自己只狗仔，佢要做乜嘢佢幫佢做，餵啊乜鬼嘢都係。咁啊好極端，佢俾到呢個生活質素佢，賦予佢啲時間同埋心機。不過一個打工仔邊度有咁多時間有咁多心機去做啲嘢？ 係即係有時想，但係未必有嗰個能力係嘛？好似我有個朋友有隻狗仔，因為糖尿病每日要打兩針，於是咧佢每日幫佢打針啦。咁一般狗主可能覺得嚇唔係啩？我未必咁多時間，或者都係錢嚟咁樣。咁啊睇你自己個選擇啦。我覺得呢一方面 係啊，早晚十二個鐘頭去做，咁你可能真係屋企冇人做到咧。所以有時我哋可以諗到醫療辦法幫你嘅，所以你唔好自己話做唔到點算，問個醫生做唔到點算啫。不過咧就話係啦，呢個問題我最傷心咧，其實係有時咧有嗱，另外極端啦，就有啲狗係要人道毀滅嘅，因為我真係眼見真係嗰只狗係要俾最尾嘅尊重佢，養咗佢成世，佢最尾唔明白佢完全明白嘅情況係發生緊咩事。成世做一隻怪狗，無端端咧，好辛苦，好辛苦。咁啊，就我咁咁去係好可惜咯。所以咧，我就有啲情況咧，就都係要聽個醫生意見。好即係好，你可以問嗱，呢、這個大，因為我喺有啲國家咧，而家人都可以人道毀滅噶嘛。 安樂死嗰啲叫 係啦，嗰啲咧國家咧永遠都有要有幾個醫生同認同話咁樣係合理先至可以去做嘅。 系两个或以上， 咁系啦，所以人道毀滅一个大件事嘅。如果你有一生人信佢哋嘅医生，你睇咗佢成世，你信佢讲，咁就听佢讲咯。不过如果你有任何嫌疑嘅，唔知问多个意见，去问多一两个医生，问金啫。系啦，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提议。就如果你自己心好远，唔舍得，就应该咁样做就。如果三個醫生都同你咁講嘅，咁你知道應該去做 的。但係如果遇上好似你姑媽嗰啲咧，佢有資源啊，佢又願意咁，咁我覺得又冇壞咯。即係佢願意 take care 佢，係咪承擔佢所有嗰啲，係咪？ 啱啦，啱啦，我又唔會 judge 你即係相反地，我又唔會 judge 你係嘥緊你時間啊咁樣。即係愛心係冇 rules 嘅，所以係不過就最記得咧，你帶你嘅動物去人道毀滅咧，有好多人好慚愧添嘅。 系啊， 好内疚噶，会 系啊，好内疚，好惭愧。 你要去 当咗佢自己亲人啊嘛， 系啊。我做个医生咧，其实我试过喺一边房睇紧症，隔离房有人探紧病，咁佢就偷听，即系探咗成几个钟头啦，喺隔离医院，咁偷听紧我睇紧症啦，佢就突个头过嚟话：，李医生啊，原来你唔系只睇症，你90% 时间辅导人噶喎。系啊，所以咧，其实基本上咧，你个医生会会 需要辅导一啲个心好唔舒服嘅， 因为你始终都系一条生命嚟噶嘛。 系啦，同埋我哋 佢同你 系 有感情 噶嘛。我哋唔会 judge 人哋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啦，系我真系好客观嘅，因为我哋乜嘢人都见嘅。所以不过就呢个，譬如讲，即系兜翻转头讲翻呢个叔叔咧，就系我认为成个故仔好可惜，好明显佢。唔知点解吸收唔到个医两，佢话睇过两个医生，我当佢有啦，咁就佢吸收唔到嗰个资讯，好 whatever 原因啦吓，咁就两个人沟通有两个人沟通啦，咁我哋唔在场唔知啦，咁就最尾佢做啲咁无知嘅选择，佢出发点系唔想，佢如果讲真话啦吓，出发点系唔想传染屋企个狗啊，咁即系 佢 冇理由摆喺个太日晒雨淋，而家几多几热啫， 好惨噶， 只狗有得救添嘅。 好，多谢晒，多谢 Eric， 希望大家都用爱心对待小宠物。OK， 好，多谢晒， 唔该 晒， 拜拜，下次再见。 好啦，时间咧到最后十分钟，晏昼一点钟。今日咧我哋职业安全短嘅，马上送俾大家。听日星期五咧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亦都有校长同你玩游戏。听日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强老师唔安 哦，同学们唔安，欢迎大家嚟到同我一齐修炼强心脏增运法，大家一齐合埋眼先。 老师咪住啊！ 咩事啊？呢位同学？ 啊，我觉得好热啊，可唔可以开冷气啊？ 咪系咯，我哋交学费，系咪可以开冷气啊？就嚟热死我啦喂，就嚟热死我啦喂！ 其实我唔系唔想开冷气啊，而系我订咗部新嘅分体式冷气咧，好快送到噶啦。 哇，咁就正咯，大家唔使咁辛苦啊嘛。不过老师啊， 嗯， 你呢度五楼又冇电梯，楼梯又窄，点搬部分体式上嚟啊？ 聪明，所谓齐心就事成，只要我哋齐齐帮手。丢部冷气上嚟，咁就真正体会今日活动嘅主题就系强心脏增运化啦！ 吓，一齐丢部冷气上嚟， 冇可能噶！ 点解啊？呢位同学，你边位啊？ 我就系吊运小神仙，大家记住啊！透过妥善安全嘅吊运工具，的确可以帮助我哋快速咁样搬运宠物到指定嘅目的地。好处就系减少使用体力处理操作，但系唔安全嘅吊运工具系可以引致非常严重嘅意外噶。 冇错啊，关键就系咧，就算帮你吊部冷气啊，或者吊任何宠物上嚟，喺吊运之前都必须要进行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所制定嘅吊运安全守则，包括选择合适嘅起重机械、起重装置、索具同埋订立吊运路线。 由合资格的检验员及人士对比起重机械和起重装置进行测试、检验和检查，再由合资格的操作员操作。 啊，多谢你啊，吊运小神仙和大家的指点。小神仙啊，可不可以赠多两句给我啊？ 梗是可以啦，大家一定要确保吊运工序安全进行，先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人、机、物、法和环境等五大因素。他们互相之间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能够确保所有因素受到控制，吊运工序才可以安全地进行的。 吊运小神仙，我都知道，如果以上任何因素未能够做足或当中出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的。 是啊，翻查过去发生的吊运意外成因，某程度上和上述的五大因素有关，如果我们有充分的了解，做足安全措施，吊运意外就可以避免 了。啊，你们讲的事情我十二万分同意，因为吊运是建筑工地常见工序，不同种类的起重机械和起重装置呢，在工地被广泛应用，不过稍有不慎，吊运工作随时对工作人员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吊运小神仙，今天这么好彩遇到你，可不可以帮我施展法术，快快脆脆吊部分体式冷气上来，不要阻止他们跟我学强心脏增运法。 先生先生，不如我送回一本秘笈给你，你熟读之后保证你平安又富贵，你快点读吧。 哦，多谢啊，好，等我认真睇下先。吊运作业前进行风险评估，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根据评估而制定的安全吊运施工方案是安全工作的重要一环，为保障工作人员在施工中的安全，做到安全吊运，无论是作业人员、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负荷物吊运方法，以至吊运环境等各方面，都必须做足安全措施。 哇，估唔到你都有啲慧根喎！咁我再赠大家一句，就系当大家停止使用起重机，就应该照制造商嘅指示，系紧或放下吊臂，将起重机械嘅电源及动力关掉，拎走起动时，明白未啊？快啲跟住做啦！ 啊，佢做咩讲呢啲知识俾我知呢？ 哇，好凉啊，好舒服啊！ 啊，原来部分体式已经搬咗上嚟，仲装埋添啊！ 我知啦，其实系帮我装冷气个师傅咧，佢揾咗合资格嘅起重机械操作员去操作起重机械同装置，帮我吊上嚟，再由合资格冷气技工安装埋添啊！ 哟，咁我哋走啦！ 啊，点解啊？ 我哋个心脏强大咗，学识吊运工作安全，自然运气好啦！拜拜。 吊运工作危机重重， 做足安全措施就最轻松。 我哋系 OV 中宇船 Slap Kid。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随着河破旧，旧观已超脱了规限，而说旧住上间，盼望另创出一颗心。像直弹现实弹日落变黄，满真满假的眼睛，愿力着大意之生命，可否感应呼吸心跳声，若再怕生好该怎合并，独自在混沌里去探索风景，像空荡中捧着抱，Let me save your soul， 再次刺激这心脏，再次与声音可感受着我。 可以动恨你，有机用快逃避，不想一生一世。 这个头，失去今生不会有，想再失踪的节奏。你完美，我调戏，纵容你，却无理。我越死，都断理。今晚相遇，宇宙一起飞。今生只想不止一个 no no no， 小心不识咗你，认识 go go go。 Into the truth to please exalt 你我身处的